咁啊，自知大眾就係講咧在會嘅大眾有幾多咧？係有十億咁多。咁啊，十億乜嘢咧？同名同埋一個名，叫做乜嘢名咧？就虛空藏海菩薩。咁啊，乜嘢叫做虛空咧？虛空就係無所有，清清淨淨。就譬如菩薩修持十四忍波野法門，了達啦，色即時係空。咁啊，既然即時空，空故亦都無所謂真，非亦無所謂俗，所以空故就非真非俗。藏者咧，虛空，因為能夠含藏萬有，不拘諸相發揮。就無所不包，就無所不容啊！譬如菩薩修持十四忍波野法門，了達空即是色故，所以話即真即俗，能夠入俗裏邊度眾生。咁啊，若真就若俗啊，真俗圓融，以顯一個中道實相，所以名叫空藏海菩薩。歡喜發樂就各各散花。既然大眾中有十億同名叫做虛空藏海菩薩，此十億虛空藏海菩薩問說這個十四忍功德法門之後，他生的歡喜心得到無邊的發樂，咁啊，各國咧就嚟到散花供養佛，供養在會嘅大眾。佢於虛空中就變成無量者。咁啊，咁多嘅虛空藏菩薩咧，咁啊，佢散花供養佛之後啊，佢就喺呢個虛空入邊咧變成無量嘅花台。在呢个无量花台嘅上边啊，有无量咁多嘅大众。呢个无量花台上边咁多嘅无量大众啊，个个正行咧，所谓正者就系修持十四忍波野法门，咁啊心生欢喜啊，从信而解，由解咧而思而修。咁啊，结果从因自果啊，得成菩提，就名为佢哋真正嘅修行路，所以名为佢哋正行。十八梵天、六欲天王、亦善宝花，各个虚空台上说十四正行，受持读诵解其义理者，咁啊，各个散花。就是十八梵天、六欲諸天啊，亦都散花供養佛。十八梵天從前講過，初禪、二禪、三禪各有三天，三三就九天。第四禪啊，有呢個四空定啊，再加上啦五種嘅不還天啊，共成九天。咁啊，二九就成為十八清淨梵天啦。六欲諸天咧，就係講呢個欲界，所謂四天王天、鋪離天、夜魔天、修率天、化樂天、他化自在天，就係六欲天嘅天王。佢亦都咧散呢個寶花，各國咧在呢個虛空台上啊，説呢個十四正行。亦都是解釋啦，此十四忍的波野功德，從因至果，乃是真正的修行之路。咁啊，受持讀誦解其義理咧，有信心就名為佢哋受啊，有念力就名為佢哋持。話於此十四忍的波野法門，堅固心信而頂受之。对文就叫做读啊，背文就叫做诵。为以此十四忍波野法门，时时读之或者诵之， 解義者呢唔單話受持讀誦至十四忍波野翻喎，亦都有受持讀誦之故啊，而了解其中呢甚深嘅道理，咁啊由解，然後就起行啊，咁啊由而發嘅行持，咁啊當從因正果得到成佛啦。咁無量諸鬼神現身修行波野波羅蜜，咁啊呢一段經文咧就係明呢個鬼神供養，咁啊乜嘢就叫做鬼神身咧？須知道。我哋一个修行人有两种法门呢就好重要啊，一种就是持戒，就又听经文法修行啊，这个人当然啦，佢就上升啦，所谓若戒就若行啊，都好急，绝对呢唔排台。但系如果个堕落做鬼呢，我哋一定在呢个戒律呢方面呢持得唔清净，咁啊佢就戒换啊，佢持戒唔清净，所以堕于做鬼。咁啊，由于虽然啊持戒唔清净啊，但系佢对呢个波野妙法咧受持不质，以此呢个波野妙力之故啊，虽然佢持戒不清净，堕于鬼道。但是仍然呢有机会、以这个鬼神之身呢再次呢来到听此的甚深波野妙法，所以始终有无量这么多的鬼神他现身修行这个波野波罗蜜，即是呢他虽然堕于这个鬼道，但是由这个宿生这个文经听法的善根之故，今生亦都直遇到佛呢闻此波野妙法，再次修行这个甚深波野波罗蜜。咁由这个地方呢，我哋真真正正明白了解修行波野的功德呢真是不可思议。咁如同这个金刚经里面他有呢一段咁嘅话，佢话是人先世罪业啊，就应堕恶道。佢话以今世人轻贱故啊，先世罪业都即为消灭，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佢因为听到人家就话咧，诵金刚经啊，既然系有不可思议嘅功德。咁啊，点解有啲人诵金刚经嘅时候，佢唔单咧眼中咧睇唔到佢有乜嘢嘅好处，但系反而咧越诵经啊，佢嗰啲麻烦仲越多，佢啲困难就越大啊，嗰啲苦恼咧就越广。咁啊，点解咧？咁啊，恐怕人家哋都会退心啊，所以佛咧就慈悲同佢哋解释。他说是人啊，个假使这个诵金刚经的人，他先世的罪业啊，就应堕恶道。咁他畜生这个业障啊，好重啊，他应该要堕于三恶道受苦的。但是他有幸啊，有福报，他畜生正在啊做这个恶业，要受恶报之时。咁佢同时有善根咧，佢亲近到啲善知识，教佢受持读诵呢个金刚波野波罗蜜经。咁啊，但系两样比较咧，咁啊，佢受持读诵啊金刚波野波罗蜜经嗰种嘅功德咧，大过呢个做罪业嘅，所以佢死后啊。以呢个受持读诵金刚波若波罗蜜经嗰种功德咧，今生仍然做翻人，就唔堕落啦。但系畜生就因为曾经做过罪业啊，所以佢今生为人之时，虽则亦都发心啊，受持读诵波若波罗蜜经。咁啊，以此呢个读诵受持波若波罗蜜经嘅功德咧， 就得到呢个重报啊，就轻受。只要人家对佢咧毁谤，就或者咧佢有咩个病痛啊，或者有咩个不如意嘅境界嗰阵时咧，佢受呢个少少嘅轻报，唔使堕落恶道啦。咁啊，作为咧消灭咗咧呢个畜生呢个重罪嘅业报。咁啊，呢种嘅完全咧系由呢个波野妙智嘅力量，所以转呢个重报啊。堕落恶道个重报咧，而变成咧，只要俾人家就毁谤下，俾人家就闹，或者病一场，或者境界咧唔愉快，咁就算啦。咁啊，畜生嘅罪业完全抵消咗，就全由呢个波野妙智嘅力量。咁啊，波野妙智啊，唔单话可以转重恶道而成为轻受啊！你以呢个波野妙智修行，念念回光返照的念念断烦恼啊，念正中道佛章。所以话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你仲会成佛添。咁啊，所以我哋一个人啊，如果你冇研究呢个道理啦，你就唔知得自己呢个罪业，每每睇呢个眼前，好似个菩萨都冇眼啊。好似菩萨都唔照自己，咁我既然发心诵经拜佛啦，啊，咁啊，点解仲咁多个麻烦呢？啊，或者家庭不和啊，或者病痛多啊，或者本睇见赚钱噶啦，肯定赚钱噶啦，一夜之间都变成破产，咁啊，佢就退心啦。其实如果你明白道理嘅人咧，你就知得啊。呢种所谓的罪业完全你畜生所受啊！假如你今生不是受持读诵般若波罗蜜经的功德啊，转重成轻啊，说不定呢还要堕落这个无间地狱里面受苦无穷。所以我们今生凡是念佛的人或者诵经拜佛的人，顺境你不要欢喜，这是你自己的福利，自己修嚟噶。咁啊，如果诵经拜佛之时，样样都比唔上人啊，样样都好似唔愉快咧，你唔好烦恼，呢啲系畜生嘅罪业，你应该咧快啲啦，加工进行去用功啊，咁啊，然后以你呢个善心，以呢个金刚般若嘅妙力咧，再次咧进一步消除业障之后啊。仲可以成佛到天，咁啊，所以我今日咧就特别讲到呢处咧，就将呢个《金刚经》啊，能够转重报而成轻报呢种嘅道理啦，略为咧解释下，咁啊，使到各位啦，在座嘅人啊，能够诵经拜佛有逆境来之时啦，唔好心灰意冷。明白呢个道理之后咧，我应该要加一把火，加一把智慧火啊，尽量消尽我哋的罪业，而得到呢个法身清净，咁就功德无量啦。个佛告大王：与仙云何众生相可化？咁啊，呢一呢就系、是、解释呢个月光王啊，即系波斯匿王从前一问。释迦牟尼佛啦，众生啦，咁啊，因为啲电文相隔咗好长好远，因此佛咧恐怕人哋就忘记提唔起啊，佢就首先咧同呢个波斯匿王讲：你在先曾经问过我，话行菩萨道嘅人啊，点样个众生相去化佢咧？佢若以幻化身。见幻化者是菩萨真行化众生，咁啊呢句经文咧就系佛啊自己咧答复，亦都系咧从呢个误入呢一方面而答嘅。所谓幻化身者咧，就指菩萨呢个幻化之身去度众生之时，以呢个幻化身咧去度众生，叫做幻化身。咩叫做幻化咧？幻化者咧。就是指得菩萨所教化的众生，乜嘢叫做见呢？ 就是菩萨以这个波野正见，以这个真知真见了得啊，自己这个菩萨本身啊，固然是如幻如化，但是所教化这个众生啊，亦如幻如化。如果是这样去教化众生啊，就名为啊，这个菩萨呢真真正正呢去教化众生了。因为众生虽然罪业有他这个身体，因此就有菩萨的慈悲啊，所谓非生是生，以这个方便全口现种种身啦，来到教化众生啦。但是我们正在教化众生之时，我们亦都要了解这一切众生，不过是循业发现啊，除了俗生的罪业而有种种的苦报，其实一切众生本体亦是空。咁啊，既然能化菩萨，幻幻化化，所化嘅众生亦都系幻幻化化，能化所化都如幻，呢种完全啦，系呢个波野真知真见照了。若能如是化众生啦，就名为叫做菩萨真正行化众生啦。个众生识初一念，识二目常。生得善，生得恶，恶为无量恶积本，善为无量善积本啊！初一念，金刚中一念，依中生不可说，不可说色，色根本。咁啊，呢一段经文咧，就系广达，广达啦，一切众生系如幻如化，咁啊，所化嘅众生系如幻。咁因此能化个菩萨都亦系幻幻化化啦。佢话众生识，众生咧本来咧通常嚟讲咧就系、是、有八种识，即系第八个阿赖耶识，第七个末罗识啊，以共全个眼耳鼻舌身意六种识合埋嚟咧，佢就八种识。一切众生本来系有八种识嘅。咁啊，家下话初一念即呢，就系、是、讲一切众生所谓一念不惑，一念迷故，所谓真如都不守自性，忽然动起一念，咁啊呢一念呢，就系、是、名为叫做无明啊。咁啊呢一念无明就系、是、生灭啦。咁啊，未曾起呢念无明以前，就系、是、不灭咯。咁啊，加由于一念不觉起一念个无明，咁啊呢个生灭个无明与呢个不生不灭嘅真如和合啊，就成呢个第八阿赖耶识，所以名为叫做初一念识。咁啊，最初一念不觉。真妄和合啊，有呢个第八阿赖耶识。咁啊，呢个第八阿赖耶识咧，既然系觉与共不觉，真与共妄咧和合啊，咁啊绝对唔系话完全系无知无觉，同呢个木头一样噶咯。所以话故异于呢个木石个无知啦。佢话初一念识。最初一念不觉，无明与呢个不生灭嘅真如，真妄和合，有呢个第八阿赖耶识啦。呢个第八阿赖耶识有种种嘅功能，有种种嘅分别啊，绝对唔系呢个木头一样嘅。所以话初一念识啦，就异木石。个生得善，生得恶者，就系讲呢个第八阿赖耶识啊，能够含藏一切善恶化嘅种子。我哋第八阿赖耶识就好似一个照相机一样啊，你一揿呢个掣， 呢個前面嘅境界都就攝入呢個上帝嗰處啦，就永遠都冇得變噶啦。好有好嘅上帝，壞有壞嘅上帝啊，就永遠呢種境界都攝入咗呢個鏡頭，唔會變遷嘅。我哋呢個第八阿賴耶識咧，亦復如是啊！當你做善之時，這個善種子就在這個第八阿賴耶識那處藏在那裡。當你做惡業罪業之時，這個罪業惡業的種子呢都完全呢寄存於這個第八阿賴耶識之中。將來我們受生天堂被抑或下降惡道啊，就全憑這個八識裡面的第八阿賴耶識呢，這個善惡的種子呢来到啊，决定。所以话阿赖耶识能够含藏一切法，能生一切法啦，具足呢个善恶种子。咁啊，所以始终话生得善，就系话呢个第八阿赖耶识里边圆呢个善境界，起呢个色善啊，使呢个色善从呢个自性真实善正因所生。再圆这个善事而起这个色呢，就名为这个善色。生得恶，就名这个第八阿赖耶识，圆这个恶境界之时，起于这个色恶啊，这个色恶的种子从无名分集而所生的，复圆这个恶事而起的，就名为这个色呢，叫做恶啦。咁啊，佢哋生得恶，咁恶为无量恶色本，善为无量善色本。咁啊，呢两句经文嘅解释，依呢个恶种子为因，我哋呢个第八阿赖耶识里边有呢个恶种子啊。咁啊，依呢个恶种子为因，再转到呢个恶境界为缘，能生呢个恶色分别啊。咁我哋将来咧就受呢个罪恶嘅果报，或地狱定或恶鬼就或畜生。佢若是我哋呢个八识田中啊，有呢个善根嘅种子啦，咁啊种子既然系善啦，佢日后就有机会遇到呢个善缘，就能生呢个善识分别啦。咁啊，将来咧就受呢个善果报，或者咧就天堂，或者就佛国啊。咁啊，起码最起码都唔堕落，得翻一个清净嘅人生。所以话恶呢，就为呢个无量恶色本。如果呢个第八阿赖耶识嘅善啊，有善嘅种子啦，就为呢个无量善法之本啦。个初一念金刚，中一念，咁啊呢一句经文咧，个初一句，所谓初一念咧，就系、是、指最初一念个无明，不觉妄动，所谓从真起妄而成呢个业识啊，咁啊呢一念无明业识咧，为呢个烦恼嘅根本。咁啊，名为咧叫做初一念，金刚中一念咧，呢一句就名返妄归真。点啊叫做返妄归真咧？就系、是、佢一念回光返照啊，所谓返本还原，六根不圆呢个六尘，亦都可以讲啦，根尘。不偶啊，得六用不行，亦名叫做不生不灭嘅如来正知。咁啊，呢一念个如来正知啊，非生非灭，非常非断，依此一念正知而修，直至到最后啊，断尽一品生相无明，金刚后心为止。咁啊，无名断尽啦，咁啊就成佛啦，就名为叫做金刚中一念。 咁呢兩句經文嗰個意思就係話咧，你最初一年不過真如不守自性，重真起妄，所以有呢個第八阿賴耶識，有呢個善惡生死輪迴咯。咁如果你啊在受生死輪迴當中，能夠有機會啊受持讀誦呢個《波耶波羅蜜經》，咁啊依之修行咧，一路至到最後啊，就可以斷盡最後一份嘅無明，而得到金剛波耶嘅妙體啦。佢話：於眾生不可說不可說識者，從最初一念迷真起妄，在未曾到金剛中一念以前，以其中間呢有好多好多不可說不可說嘅識啊，所謂前七識啦，即係第七阿賴耶識，同埋前個六種識，種種嘅識啦，係從呢個第八阿賴耶識而轉變生起嘅。一聲眾生識心啊，就成就咧有呢個眾生嘅識心而化，亦都係為啦一切眾生嘅根本。點解咧？識心識就係五音中第一個識法，就係我哋呢個有相嘅肉體啦。心咧就係包括五音受、想、行、識呢四種音。如果我哋詳細解釋啊，在呢個心法裏邊啦，呢個色音就係第八阿賴耶色，行音就係第七個末羅色，想音咧就係屬於第二六色啊，受音咧就前嘅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呢五種色，總名佢就八種色心。呢八種色心啊，佢生嘅時候咧係從細至粗。最初一念不覺迷真起妄，有呢個第八阿賴耶識啦。咁啊，呢個第八阿賴耶識啊，境界就最微細噶。即使咧正道阿羅漢果都唔了解呢個第八阿賴耶識啊，嗰種啊境界，因為呢種境界太微細啦，所以《靈嚴經》話真非真孔迷。我常不開演啊！咁啊，既然呢個八種色心生之時係從細至粗啊，咁啊，好似乜咧？好似一個人著衣服啊，從裏邊呢個貼身嘅衣服細細件咧，就一路著到外邊咧，個外表嗰件衣服咧又大又粗一樣，咁就叫做咧。是從細至粗啦，亦即係上邊所謂咧，初一念於眾生不可說不可說識啊，由一念迷真起妄啊，從細至粗，故此有種種識嘅名字。咁啊，如果我哋返妄歸真啊，就從粗就至細啦，就先咧。破呢个六种色心嘅烦恼，再进一步咧断呢个第七末罗色烦恼，最后咧先至断第八阿赖耶识嘅微细烦恼。咁我哋返妄归真时，既然先断粗，然后至细啊，咁就好似一个人啦脱衣服一样啊，从外边最粗嘅最大嘅脱起。就貼到最後的一件最細的貼身衣服的內衣一樣，即使是上文所說說直至金剛後心斷最後一份生相無明而成佛道一樣。接下來說成眾生的色心，眾生根本者就是說一念迷惑不覺，咁啊有呢个第八阿赖耶识啦，咁啊然后转转越变就越粗，咁啊具足八种嘅色心啦。 咁啊，既有呢个八种嘅色心啊，具景分别，咁啊，分别嘅前景咧，就当然属于呢个色法啦。咁啊，因此色心二法和合，即系五音诸法和合啦，就有我哋呢个众生肉体以共呢个思想，所以话众生呢个色同埋呢个心咧。这个五音诸法啊，是为一切众生的根本。若果没有了这个五音诸法啊，根本就无众生可得了。那但是佛呢，本来从前啊，都很多经文呢，讲五音五音五音啊，我相信呢，讲了十几日经文，这个五音也都提讲不知几多十次都不止了，提都提过很多次。但是就很少话呢将这个五音这个名字呢略为解释的。咁佛呢恐怕我哋唔懂啊。因此呢佢就慈悲使我哋对五音玩法多认识一层。因此向下呢就将这个五音略为解释下。咁话色就明色盖，心明心盖，想盖受盖，行盖。这一段呢就是出这个五音的名字。既然上文说了五音的色心啊是为一切众生身的根本，那么这个五音是什么名字呢？所以说色就名为叫做色盖，亦名为呢心呢叫做心盖，想呢叫做想盖，受呢叫做受盖，行就叫做行盖。这个五音诸法呢和合呢就有我们这个色身，若是五音诸法不和合呢就没有我们这个色身了。所谓色法者，就是我们这个肉体呢眼可以见的，人人都见到，你见到我，我见到你，都是有头有面有手有脚，整个人呢企喺度，可以睇得到啦，咪佢哋识啦。咁每一个人有佢个思想，有佢呢个感受，有佢呢个分别，就属于呢个心法啦。呢个心法呢就唔系话呢个眼啦，同埋呢个耳仔啦，可以见得到，可以听得到，就唔系呢个颜色呢个色法啦，属于心法无形。若是单是有色法，有这个肉体，没有这个心法，没有这个思想，那跟那些树木有什么不同呢？亦都不明他们有情有知觉。若是说如果单是有心事，有感受，有知觉，没有这个肉体表现，可以说是飘飘忽忽，跟那些鬼有什么不同啊？所以这个五音色身呢就是略而讲句五音诸法就是色和心，就是说色心二法和合，才有我们这个人。我们人有肉体，但是亦都有思想，不是只是有思想，亦有其肉体啊。那么色心二法和合，即是五音法和合，才有我们这个身体。好了，既然我们呢有这个色心二法，是五音诸法和合有这个身体了，那发生什么问题呢？就当然迷了我们这个自性了。那由这个五音色法和合嘛，有这个色身，各个人都执着这个色身是我啊，我所有，一切都不离我啊！咁有呢个我执呢，就盖住咗我哋呢个真如佛性。我系咁啊，别人系咁，一切众生都系咁。咁既然有咗呢个五蕴色身，众生不要以如幻如化，起呢个种种人见我见，有呢个我执法执。这种执着啊， 就蓋住咗我哋呢個真而不正，所以我哋除咗呢個五音啊，乜嘢叫做色受想行識嘅道理之外，我哋跟住就解釋乜嘢就叫做蓋啦。佢話蓋者，音浮為用啊。咁乜嘢叫做蓋咧？色就明色蓋啊嘛，乃至話行就係行色蓋喎。就因為呢個蓋字啦，以音浮為用啊，有咗呢個五音嘅色身，就將我哋呢個清淨真如嗰啲功德智慧啊，通通都遮住啦，使到我哋呢個法身妙理不能顯露，所以名為叫做蓋，就音浮為用。個生命積聚啊，咁除咗呢個蓋之外咧，亦名為佢哋積聚，話有呢個色受想行識，呢、這個色心意法和合有我哋呢個身體之後啊，咁啊積聚呢個五種法，積聚呢個色心意法咧，就可以啊迷咗我自己呢個本性。所以身呢亦名为叫做色罪。个大王是一色法生无量色，眼所得为色，耳所得为声，鼻所得为香，舌得为味，身得为触，边池的明地啊，水明润，火明热，轻动的明风，生五色串明根，如是一心一色有不可思議色心。這一段經文就是講解聖眾生色心的道理。大王啊，此一色法生無量色法，那色法就有顏色，就屬於我們這個八色的上分。八種色就叫做能見分，屬於心法嘛，能了別。但是我們的對象呢，就是一切的色法，所以色呢就是这个八种阿赖耶识的境界，属于这个上分啊。这个生无量色呢，那么六根都是属于这个心法呢，以备摄身意，那么六根呢都有他这个思想。那么对六尘之事通明为他的色啊，即是六根，除了这个最后这个二根是心，眼耳鼻舌身意，还有六种情景都可以看得到，所以称为叫做无量色，同名为叫做色法。故此话呢，眼所得的，即是眼所见的，名为叫做色；耳所得的，耳所听的，名为叫做音声；鼻所得的，即是这个肺呢能够去闻到的，就是香啊，包括这个臭啊。这个舌根，我这个嘴条里啊所得的能够尝到的呢，就是那些酸甜苦辣的味道。我们这个身体的各处啊所得到的呢，或者是暖和，或者是冰冻啊，好像如果你天冷冲冻凉啊，那么特别各处到呢特别冻啊。如果热天38度啦，你就充满热水凉啦，一定会感受到咧，热到咧皮都会出汗啦，冲咗等于唔冲。所以话身咧就所得到嘅，而所触到嘅咧就系呢个冷，以共呢个热。咁而有眼耳鼻舌身啊，应当仲有呢个耳根咧所得啊，所分别呢个法尘。咁啊，呢处虽然讲此一色法生呢个无量色法，就例如呢个眼对色，乃至到呢个耳咧对法尘，六根对六尘境，生出种种嘅色法，但系亦都包括呢此一心法能够生无量嘅心法。因为色法能够生无量色法啦， 心法呢亦都应该生这个无量心法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五音法之中不单是色法，亦有这个心法，不过这个文是简略，应该呢有色生无量色，亦有这个心法生无量心法，这样就先要叫做圆满色心二法，亦都圆满解释呢五音诸法。他说坚持的明地，水明心，火明月，轻动的明经。这四句经文呢就解释这个四大啊，我们的身体呢不离这个地大，即是坚实的骨头，不能够离开这个润湿的水，即是呢脓啊、血啊、大小便利啊、口水鼻涕啊，就名为它的水嘛。但是我们这个身呢有这个暖气，就名为叫做火啊。我们的人呢会行来进止，咁啊行得攰就会坐下，咁啊精神唔够就会瞓低唞下，咁啊呢种呢就好似一个风摇动一样。咁啊我哋嘅人若果离开地水火风呢四样嘢，仲边处有我呢个人身可得呢？所以呢个四大呢系为能做四大所做，呢、这个眼耳鼻舌身呢个五根，依此五根呢就对呢个色声香味触，然后呢起呢个眼耳鼻舌身呢呢五种嘅色去分别呢个前景。所以根呢就系为生色之处，所以话生五色处名根啦。佢是一色一心，有不可思议色心者，即系话我哋上来所讲啊，无论一色就或者系一心，我哋讲嘅色呢有不可思议无量咁多嘅色，呢个心呢亦有不可思议无量咁多嘅心，就系话若色嘅若心啊，皆依呢个妄色而有，虚无实体，皆是幻化。所以上来呢解释话初一念，咁啊初一念呢就系迷真起妄啊嘛，迷真起妄，妄就系生灭，迷真呢个真就系不生灭，咁啊不生灭和合，只有呢个第八阿赖耶识，既有第八阿赖耶识啊，然后先咪辗转越变越粗，先至有呢个色法同埋呢个心法，有呢个能见相呢种境界相。所以话一色一心啊，乃至不可思议咁多嘅色心呢，皆是由于呢个妄色有啊，就虚无实体，而幻而化。个大王凡夫六色粗故，得假名清王庄严等无量假色法。圣人六色净故，得实法色香味触一切实色法。咁啊呢一段呢就名为叫做凡圣六色粗细分别，所以见到呢有假有实嘅不同。佢话大王啊，凡夫嘅六色属粗嘅，凡夫嘅眼耳鼻舌身与六种色呢显得粗俗，所以见到呢个青啊、黄啊、方啊、圆啊等等咁多嘅法呢，都系但有假名，因为一切种种嘅青、黄、方、圆等法啦，无非咧系片计所执，本性空故。咁啊，圣人呢个六种色呢就比较清净啦，咁啊话明佢哋圣人啊嘛，咁啊圣人佢个心呢个烦恼啊，渐渐咧冇咁重啦，渐渐咧断烦恼啦，所以呢个六种色心咧就比较清净。咁个虽则系见到色声香味以一切法之时，佢了达一切法咧都系无非中道啊，一切法不过系依他幻有，并无实体。佢个实体咧就系、是、不生不灭嘅中道实相。 得到呢个真常嘅清净色，所以话圣人六色净故啊，得呢个十法色香味触一切实色法。个众生者，世世之命也，若有若无，但生众生亿年，名为世世。世世假狂幻化故有，乃至六道幻化，众生见幻化，幻化见幻化，婆罗门、刹利、毗舍、首陀、神我等色心，名为叫做幻帝、幻帝法。咁啊，上文咧讲呢个能成五蕴，但有假名，就叫做化假。始终咧，既有众生可得，就名为叫做受假。咁啊，众生者。众生呢乃是众缘和合而生，由众缘生故，所以名为叫做众生。在这个世俗世中呢，只是有个假名叫他们众生，在这个真实世中呢，实在是无有众生可得，但是有个假名而已，故说世帝之名也。众生呢是一个世帝，一个世俗一个名之。若有地若无，如果依呢个俗谛门中，众生虽有假名，似有就非有，非是实有啊，好似梦中人发梦一样，咁就叫做若有。如果依呢个真谛门中，虽然讲嘅实实在在系无众生可得，因为非实性故，好水中个月一样，边处有实体可得呢？所以叫做若无。但生众生亿念都名为帝者，此名众生呢，既是似有非有，虽有是实无，只由于众生亦想妄念分别而生，所以称为叫做世帝。但有叫做假名，故话世帝假狂幻化故有，名众生乃是世帝法，尽皆都是假狂不实。好似呢个幻化师所变呢个幻化人一样啊，化名系变幻而有嘅，咁边处有实法呢？所以名为叫做幻化之故，然后有呢个众生，乃至六道幻化者，乃至到呢呢个六道众生，亦系散有假名，非是实有，亦系而幻而化。众生变幻化者，如果有一类人，他有聪明、有智慧、有善德，以这个波耶智慧观察这个众生，就变得这个众生而幻而化。个幻化变幻化呢，就是见到这个众生是而幻而化。怎样变呢？就全由波耶的智慧。因此呢，不单说所变的众生是而幻而化，咁就叫做幻化啦。就是能见呢个波嘢，亦复而幻而化。